起声唤亲人，这里的 做人要做这样的人。穷人的孩子早当家， 好贵

心壮志冲云天。

动减排，全民参与，让我们一起为北京的环境做点改变。 你人生中每一个重要的时刻，他们都不曾缺席。